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唉，都话呢个做咗四个钟之后有后遗症，真系 啊，肚咁鬼今日 啊！我都头先 鼻啊， 喺 post 嗰度咧就见到观啲城寨观众就话今晚仲四个钟，哇！大佬上一次嗰四个钟。阿土伯就受尽凌辱，系咪先？你哋班友仔就喺度系咁喺度凌辱佢，结果嗱，今晚又唔抱头啦， 系啦，系咪咁咧？即系 呢个公司要赶客啲嘢就赶唔切啦，咁样。咁我怀疑咧就面皮薄。啊，如果阿土听紧嘅话，你证明你唔好面皮薄， 就即刻 半个钟头嚟，唔使啊，佢自己揸车噶嘛，好近嘅啫，东隧过嚟十五分钟， 唔过嚟就系面皮薄啦。 淋到百二啊，系嘛嗱，开定啲酒等你啦，咁你又话自己饮得，咁人哋又笑你唔饮得。 喂，上次饮咗四支， 但系又话你眼光独到，专系咧买下盘输波。 喂，嗱嗱呢个你既然咁讲咧，既然系咁啊，就继续讲落去咧，就系咩咧？佢唔一定输，因为咧后屘我睇真啲，好多 polling 咧都系话民主党大胜嘅。 哦，真系 好多 polling。不过嗱，依我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 嗱，赌注系咩啊？切 J 喎，好似系咪？好似唔系走，我记得你唔好当我傻喎、啊。好似 原来你都醉咗，你都醉咗， 唔系呢个2005 Chateau Lafite，好似佢收尾加咗码嘅， 话1982， 仲要加浸酒喎，好似系。唔好当我傻，我记得嘅喎，仲嗱，大家现场观众琴晚即系上个礼拜目击嗰啲咧，就唔该大家证明我有冇记错啦。 喂，嗱咁啦，講翻啦。而家雖然嗰啲嘅所謂嘅有關支持度嗰啲 polling 咧，其實咧過去咧就以多屆 會唔會係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講係 fake news 嚟噶？ 唔係，多屆咧都係已經係唔準嘅。 係 多屆唔準。咁點解唔準咧？其實同嗰個所謂嘅民意調查嗰個方法咧係有關係。 仲係打電話？ 仲係打電話啦。Okay. 除咗個時代咧，你睇到。你嗰個打電話，當然啦，我唔知道佢究竟會唔會打埋手機啊，因為過去咧呢啲咁嘅 polling 咧，多數只係打嗰啲所謂嘅固網電話嘅。OK， 咁、第二咧就係、話你多數呢啲咧就一啲嘅 questionnaire， 你要設定又跟住答個問題嘅。而呢啲答問題嘅過程當中咧，嗰、那個人未必一定俾真嘅答案你嘅。所以過去連續有三屆咧。都是那些 polling 有關總統大選，雖然我們今次不是總統大選、中期選舉今次都是估錯的，大部分的 polling 都是估錯 的。你打電話就有 bias 的，因為電話現在坦白說第一張固網的大部分都是老爺， 還有呢你 接聽固網電話的都是老爺在家裡面。 其實香港都試過的，試過什麼呢？就是你問我的時候我專門給他假答案你嘛， 我們有呼籲的票站調查 去干擾你嘛， 全部民建聯咯，告訴人聽投李慧瓊咯、 咁所以咧呢一種嘅所謂嘅打電話問嗰樣嘢咧，就好多時咧就嗰個誤差好高。咁所以咧後尾咧咪就話用一啲叫做社媒大數據 （social listening）。咩叫 listening 咧？點解用 listening 咧？呢個字眼咧就因為咧佢係唔干擾式嘅， 你唔知道佢做緊， 你唔 即係佢唔會問你噶嘛？ 我唔會問你， 我睇你寫啲咩或者睇你喺網上邊嘅 post share 幾多啫嘛。 喺個社媒嗰度咧，佢就會去撈嗰啲嘅數據，而啲數據咧。係好，當然佢會排除咗啲叫做殭屍户啊嗰啲，佢就會有一種方法嘅。如咩叫殭屍户呢？如果好多時咧呢啲嘅用戶咧唔喺自己嗰、那個譬如 Facebook 嗰度發布留言嘅，淨係猛咁去人哋嗰度咧，咁呢啲大部分係殭屍户。 唔使諗啦，我哋都分辨得到啦。大家我哋啲聽眾如果想分辨五好簡單嘅啫，你撳入去個 Facebook 佢個帳户嗰度。一系就得幾個嗰啲咁嘅呢個吉野家嗰啲牛肉飯，第一就冇人 share 吉野家牛肉飯嘅、坦白講。然後咧，好似你咁講咧，就唔會有自己嘅 status 寫嘢嘅，只係走去人哋嗰度鬧人哋嘅啫。咁剩翻就係花花草草、狗狗、吉野家咁啦。咁呢啲就 100% 就係呢個五號嚟嘅。 咁所以我哋 我點解知咧？就因為上個禮拜我去 Past Logic 受訪問咧，嗰個 Facebook 下邊咧，全部都係呢啲嚟嘅。 佢哋 Facebook 係嘛？ 我佢喺 Facebook 喺度洗我版咧，喺度係咁全部孖我啊嘛。 哦， 你條 X 街仔，你識乜春嘢啊？咁樣即係寫埋啲咁嘅嘢噶嘛。咁我發覺有 pattern 嘅喎，原來啲五毫都。我想它是三段组成的，第一段一定是粗口， 嗯， 然后第二段呢，即是它是一个排列组合来的， 嗯， 即是一个生成器呢， 嗯， 就可以生产出呢，譬如每一有三句粗口，中间有三句，后面有三句，咁佢咪可以排列好多個組合出嚟咯？ 佢甚至咧嗱，而家所謂嘅五毛咧，可以係人工智能式嘅。 我覺得人工智能 嚟嘅。人嘅，佢就主要喺你呢個嘅題目嘅留言，唔係留言啊，你個 post 咧，佢就會 抽取一啲 keywords， 嗯， 然後跟住喺佢嘅所謂嘅 comment 當中咧，佢就將呢啲 keywords 組合夾埋一啲 negative 嘅 message 出嚟。咁所以其實唔使 用人做嘅。 嗯 啊！ 但最好笑系咩咧？譬如佢写刘世良、黎智英走狗咁，个用个狗字用个 emoji 咧，系同一只狗嚟嘅，系唔同个 pose， 即系话佢个生成器设定咗呢个 emoji 咧。 啊！ 咁你好心，你又换下柴犬啊， 啊 或者换下呢个黑色嘅呢个嘅多文文啊，咁样佢又唔换嘅喎。 啊！ 咁嚟嚟去去都系啡色白色嗰只，所以就好奇怪咯，我觉得。 你又提 呢啲悭钱， 你又提醒咗佢哋，佢 下一次又换 啦，会换噶啦，按你嘅意思讲噶啦。 唔系，因为文汇报出咗话我系黎智英嘅走狗嘛。 啊！ 即系 唔系佢啊？喂，冯春同黎智英打过工，就系黎智英嘅走狗咧，咁就。我都是的，我打個工 有一個不是屈榮賢， 屈榮賢啦，唔係，所以我話佢個邏輯唔通啊。 係咯，按照佢嘅標準，屈榮賢都係 咯。阿黎智英好錫佢嘅喎， 真係送咗只狗俾佢，真噶，將金毛尋梅犬送咗俾佢。 大家都知道阿黎智英係好錫佢嘅喎， 係當契女咁嘅係 啊。 咁所以就呢個生成器咧，就我發覺其實是一門大生意，你唔好搞啲咩大數據啊，取研究一下呢啲嘅 呢啲五毛係嘛？ 五毛生成器咧，即係泛民都需要自己嘅五毛噶嘛。 唔係呢啲好易做啊！講真，真係唔難， 唔難做啊！ 唔難做，一啲都唔難做。即係其實有低好低度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稱之為 AI 添啊？講真，可都係嘅，不過好低度嘅 AI 咯。 啊！而家 AI 呢個字都用到爛曬㗎啦。嗱咁啊，就廢話少講啦，就阿土你快啲上嚟啊！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爆你大鑊。 我勸你咧， 係啦嗱，如果今晚有七千人嘅話，我哋決定爆你大鑊。 唔系，我劝你谂清楚啊，土，你又觉得自己赢紧，我当然唔觉得我自己赢紧。不过你如果你个成个 base 按嗰啲 polling 咧，咁我就劝你再谂一谂一谂。 最惨就系咁啊！而家有听众啊质疑阿土为咗保住自己条 J 唔上嚟啊，呢个就好大嘅侮辱嚟嘅。我认识嘅陶君衡就唔系咁嘅，其实。 但系啲人就话：喂，你早咁多次嘅条 J， 你有几条啊？你有几多条先？ 即是不找數咯，咁樣。第二就是可能就是橫掂都冇用㗎啦，咁樣。好似佢自己講㗎呢個係。咁嗱，快上嚟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就呢個更加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挑人性嘅留言，仲勁過對付呢個大島月娥。咁嗱，首先講返一單嘢先，就係星期日遊行呢，好多謝好多城寨人呢都有參與啦。咁 Lens 全程呢個出位嗌咪啦，咁。咁講單嘢笑話俾你聽，好笑。咁啊 ，Lancer 度咗一句嗌咪嘅口号， 啊、 就系叫做难倒月娥， 系 中共流罗，咁啊好押韵啦， 专 呃阿婆。嗱，咁你听落都好押韵嘅。 系 咁话说咧，就我哋嗰条队咧，就系呢个属于左交阵营嘅，即系有阿毛依依啊，又有阿朱海迪啊咁样。咁啊，有人提出啦，就系话唔得唔得咁样嗌，有性别歧视啊，专呃阿婆 啊。 咁結果我哋就要將個口號改咗做專呃阿公同阿婆， 因為性別歧視，性別不唔係應該係政治不正確。 係啦，點解專呃阿婆咧？ 你真係覺得阿婆 特別好呃咧？咁樣 係啦，咁嘅意思啦。 係啦，就話你話我哋以前有個歇後語叫做阿婆走得快就一定有古怪，呢、這個都唔可以講啊。 係啊， 即係要阿公阿婆走得快就一定有古怪咁先啱。咁啊，但係收尾我哋得出個結論嘅，我話左交可愛嘅地方係咩呢？就係佢唔妥你咧，佢會兜口兜面話俾你聽，喂，你唔好嗌喎咁，咁、你就當面同佢拆掂佢。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嘅，永遠喺你後邊喐你嘅。就係當日星期日遊行咧，喺結束之後咧，啊唔係啊，去到呢個政府總部啊，就喺呢個論壇裏邊嗰陣時咧，咁大家我哋都 share 咗立場新聞嘅一段片咧，就到七點，大約七點九度啦，就一班口罩黨出現咧，就突然間喺阿姚松炎發言嗰陣時咧，就衝上去。咁咧就我唔知啦，阿 Lens 據阿 Lens 所講咧，就當時阿姚教授咧就揞住個心口嘅，唔知係咪俾人窩咗一拳啦。 但他後來呢就接受一個好像讀媒訪問的時候就說他自己只是受驚就沒有 擔心而已 受驚而已他說我就沒有身體上的 另外一位 我們認識的朋友周偉雄就是我們開倉派書都有上來幫手的這個以前現在退出了街工的區議員那就被人坑頭了那就據 Lance 現場複述就說有另外一個人想扯那些人的口罩那個人一擰轉面就以為是周偉雄扯他口罩就坑了他的頭一下 其實就是周偉雄在那裡是保持那個秩序 隔開他們 隔開他們 那就去了急症室驗傷應該就沒什麼大礙的但是呢我都再想講為什麼會講這件事呢就是這些過去由東北社運即是我和 Lance 每次都目睹的其實這些最後被口罩黨衝擊那究竟這些口罩黨是什麼人呢真是坦白講我所知呢就有記者問過當時去了這個美國領事館的這個、香港獨立、學生獨立香港學生獨立的組織陳家驅呢他們都說他們對同這些人是不認識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他聲稱就是說第一就指控這個集會就唱 K、 唱 K 唱了十幾年這個東大嶼山鬼不知什麼就第二就是 call 人家去這個美國領事館就聲援呢個陳家驅咁樣， 就係聲援陳家驅就去取消個香港關係法。 好啦，嗱，我再想問一下問一下各位聽眾，假如大家都係唱 K， 究竟你唱 Air Supply 嘅呢個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老土啲啊，定係唱譚詠麟嘅呢個夏日寒風老土啲咧？ 不如小風波啊，同一首嘅好似係。 係啦係啦，你去美國領事館企天光等個洋人出嚟接信，就叫做勇武。人哋搞個遊行出嚟，成萬幾二萬人出嚟遊行，你就話人唱 K， 喂呢個邏輯上，我覺得真係都幾難諗得明白。 如果你真係覺得咧，你自己同我哋好唔同咧，你應該做一啲好唔同嘅地方，就唔係 去遞信咯， 唔係遞請願信。 喂，遞信，我覺得你講呢、這個，無論係發動嘅群眾，係到底傳媒嘅影響力、遠遠低過發動一個過萬人嘅遊行。 你就唔應該打周偉雄，你應該打林鄭月娥。即係你如果你嗱，你講真嗱，我唔係叫你咁做啊，梗係唔係叫你咁做？即係我只係講你嗰個嘅抗爭邏輯咧，你就應該係打嗰個嘅而家目前嘅領導人，係咪啊？ 梗係啦， 你打周浩雄有咩用啫？冇用嘅喎。 咪第二最好笑嘅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希望美國國會通過嗰個Rubio， 我哋都喺節目提過嘅盧比奧嗰個叫做香港人權與民主發展法案嘅話咧。實際上你向美國領事館是不拉更的、因為那個是 Congress 的事、你應該去美國國會遊說其實是即是等於你想立法會財委會去否決林鄭月娥的填海的這個萬億填海的申請你沒理由去發展局請願的是吧你正路你不應該去民主黨啊或者你約見這個立法會議員啊或約見袁秋啊這樣啊是吧、所以我就說從政呢不是只是得个恶字的我觉得是要用脑的真的。你讲的东西你要言之成理因为现在由雨伞运动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第五个年头来紧了。还是这些手法呢我觉 得 是拿不到人支持真的。 我都说了、其实你是行勇武路线呢 冇所謂嘅，我覺得 我真係覺得冇所謂嘅。 係啊， 但係你要 consistent 啊 ，to be consistent，to be consistent 嘅意思，你而家你睇到過去雨傘運動之後呢一班所謂嘅勇武派有過啲乜嘢嘅勇武行動係對付嗰個建制派咧？ 冇喎、 咁係啦，咁你 覺得最大敵人係泛民啊嘛？ 多數你而家衝嘅 阿 Lens 現場， 係、等我，係咯，等我講啦，忍唔住講啊！我其實以我觀察嗰班咧，就唔係話一般，即、就、係、是、近呢幾年所謂嗰啲叫做本土派獨派嘅，因為我之前有幾次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做九七啦。認得嘅有啲識添，直頭唔怕講，大家都見過我去呢、這、一個即係咩光復嗰啲遊行示威之類啦。咁其實幾次 光復嗰啲反而正常啲，我覺得。 唔係咁，其實幾次即係就算你泛民或者、叫做嗰、那個民陣搞嗰啲遊行，最尾咧係會俾個麥佢哋任佢哋講嘅，係唔需要搶麥嘅。同埋嗰日即係招雲咧， 唔係呢個次次都 係 㗎。 嗱，佢喺 Facebook 出咗個 state 可以即係大家睇翻嘅，就係、是、發生完嗰件事， 佢即刻上台， 招雲即刻上台就話香港獨立，咁啊反對共產黨之類係可以即刻講到㗎嘛。所以今次 即係嗰班人咧，目的就係唔係話講嗰句説話，係目的就係要搗亂，同埋即係之前睇翻個 timeline 時間，即係我現場見到就係喺六點三、六點半左右咧，即係嗰班即係香港獨立，即係嗰班就已經行緊上去呢個領事館。咁你其實要發難，叫啲人唔好去，即係呢一個即係和理非集會，就應該喺六點幾終點呼籲啊嘛。 應該就跟住陳家驅就去啦，係。 係啊，你立即叫大家為我哋轉去美國領事館，仲有用應該咁做啊嘛，而唔係咁樣搗亂啊嘛。同埋最大問題就係，大家見到有一個係戴眼鏡、蒙面、戴帽嗰個咧，咁啊有人目擊到佢一直就混喺隊頭嘅。咁你點解自己親身參與一個和理非嘅遊行，由頭行到尾，由可能六點行到終點，點解去到七點九先發難咧？咁呢個咪可疑之處太多太多咯。 嗱，呢個插喺隊頭呢個我唔好理佢啦，我覺得。但我成日都覺得咧，雨傘運動之後，我都講過好多次，有一種有兩種理論係荼毒人心嘅，一種叫做焦土理論， 嗯， 係嘛？呢種焦土理論我再講一次，焦土係你撤出嗰個地方之前，譬如長沙會戰，當時日軍已經準備攻入長沙，國民黨軍隊撤出，結果就係放大火。咁咧個目的係咩咧？就係話你唔能夠將呢個資源俾對方用， 嗯， 但係你要撤出㗎啦，嗰啲軍隊已經係，咁即係話你放棄棄城。 就唔想呢個城市裡面嘅資源咧，可以 俾對方所用，所以就行焦土政策。咁我想問一下啦，你係唔係諗住撤出香港先？行焦土嗰啲人，如果你諗住喺度住嘅話，你又將香港拱手，或者要叫泛民全面總辭，將成個立法會拱手讓俾建制派， 係好難理解要叫咩叫焦土啊！ 有個聽眾，我哋有個城寨聽眾問咗一個好好嘅問題，佢話澳門咪就係焦土咯。澳门由1965年招咗好耐噶咯，咁你睇下澳门而家系变成咩样？所以我就话呢种咧就系叫做咧，即系大家经过思考你就会知道。咁第二样系咩咧？就系一座叫做我归纳成为叫做郭兆杰情义结。我哋喺占领区嘅人一定明白嘅，我乜嘢做唔到都系因为郭兆杰。咁好多人就问我，你成日提佢个名字去嗌微调，郭兆杰系边个啊？咁佢一个救生员，亦都曾经做过工党嘅副主席，当时佢就系佔領區裏面的斗察長在金鐘裏面。咁實際上咧，就你都知道啦，金鐘佔領區其實係冇大冇細噶嘛。咁就啲人就嘲笑佢，成日話佢自己封自己個斗察啊嘛。咁我想問一下啦，既然我都無視你嘅斗察嘅權威，你叫我唔好衝，我點會聽你講嘅咧？你都唔關我事嘅噃。 即係你都唔承認佢嘅身份地位。 你係一個路人甲嚟嘅啫，你郭兆傑。咁點解最衰就係郭兆傑咧？嗱，呢個又係我成日攞嚟同大家分享嘅一個趣事嚟嘅。其實我 call 友去龍和道，咁我咪用我個論述去爭取群眾嘅支持咯。你話大台唔俾你講，你咪自己攞支咪嚟講咯，係咪先？嗱，我 唔係其實你哋你話，其實你唔一定係喺大台講噶嘛。你而家呢個世界裏面咧，每一個人都可以為自己 自己都開個大台咯，可以 自己開個台噶，都可以噶，即係等於城寨係一個台。我嘅意思台咧，你係可以一個具體嘅一個 physical 嘅台，你亦都可以係一個嘅 media 嘅頻道。 你如果你唔滿意喺政總裏邊嗰班呢個謝世傑啊，嗰班呢個反大嶼山填海嗰班左膠社運嘅人嘅論述，你咪喺隔離開個台咯。 嗯， 系咪嗱？作禮貌啲就唔好大家鬥大聲，呢啲就牽涉到品格嘅問題。你可以論述，如果你嘅論述有料到嘅，就算金鐘嘅大台喺度講緊嘢，你喺廁所下邊開個大台，一樣可以聚集到百幾二百人嘅喎。到時你咪做嘢咯。 其實之前咧， 太陽花學運二百友嘅咋， 啊， 衝入去呢個立法院， 啊， 二百友嘅咋人哋， 嗯， 個大台唔係佢哋噶， 嗯。 呢啲咪勇武咯，真係。 其實你無論係太陽花好或者雨傘運動好，你都發覺喺現場裏面咧係有好多分眾喺度咧，就大家喺度 share 自己嘅 political view 啊。係咯。 嗱，好似你講，就算你喺隔離啊，我覺得你就算鬥大聲都好，就算我當你鬥大聲都好，喂，咁都係文明過去搶人哋支麥啊，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咧，嗱，有一句佢哋咧 justify 自己，哇，我就覺得咧，你咁都得啊？ 嗯， 就係話。我哋咧就諗住咧就去攞支麥，即係呢個邵松賢嗰支麥，佢唔肯俾，仲用暴力。你係搶人哋支麥，然後跟住你想人哋點樣樣啊？喂，我唔知道你係咩人嚟噶嘛？ 突然間有班蒙戴住口罩嘅人衝埋嚟搶我啲嘢，你估你個反應會 點？口罩加埋你突然間個行動本身就已經好 drastic。好啦，咁即係話正確嘅做法係咩啊？咁樣 我嗰時都有一啲嘅微言喺度，就係話：哇，點解你班左膠你真係膠得滯，連呢啲人你都俾佢講嘢？喂，過去真係俾佢講嘢喎， 都話啦， 啲獨派係 冇人講啊，其實 喺啲所謂嘅獨派喺呢啲嘅左膠主持嘅會議當中，佢成日獲得發言權嘅喎，過去。 正正就係佢唔係需要用論述去爭取支持咯，我就係話是在用行動去生事。嗱，坦白講啊，我覺得邊個有麥邊個講嘢。華叔以前成日教我哋嘅麥係好緊要嘅，點解啊？你自己帶支麥咯，群眾運動咁多人，成萬人上街，星期日， 咪咯， 係嘛？阿 Lens 咪自己帶支麥咯， 而家一支麥 就係咁簡單嘅咋？你問我，咁你就自然有人聽你講嘢啦。係 啊， 去夜冷鋪買。夠幾水嘅啫，好似幾廿蚊嘅 Lens 嗰個， 好似小麗嗰個咁咯， 係啊， 咁就得嘅咯喎， 得㗎啦，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一啲都唔難嘅，你話冇錢籌期買一樣得，係咪？你自己嘅論述有說服力嘅，有煽動性嘅，群眾認可嘅，你自然可以起支隊。以前四五行動、甲馬盟、長毛嘅年代，唔妥支聯會，佢係唔會衝上支聯會嘅大台，人哋喺度焚燒吊唁冊嗰陣時喺度搗亂，佢係會喺個人哋嘅活動完咗之後。佢長毛會攞支麥出嚟，企上條梯嗰度，呼籲圍院嘅群眾唔好散去。跟住我古思瑤一齊去新華社或者去中聯辦繼續呢個集會。 嗯， 咁真係有人跟佢去嘅。 所以咧，有人咧 有咩問題？ 就將呢件事咧就比喻咧昔日長毛嗰種嘅叫做衝擊， 不能相。 我覺得就不能相提並論，因為點解呢？其實長毛嗰陣時候就算去對家嗰度。嗱，你而家試，我諗你哋而家係就視呢個民主派為對家啦，或者左膠為對家啦。好啦，即使去對家都好，你睇到長毛就只不過會咩咧？佢係唔會使用暴力嘅，佢係會企可能啊跳咗上張台台嗰度，然後跟住去大聲講嘢，就咁多噶咯，係冇肢體衝突。肢體衝突多數係因為嗰啲人要捉翻佢落嚟。喂，但我睇到。而家今日呢條片，即係我哋睇到嗰、那個喺最近呢條片，我覺得唔係喎，哇！你班友嗱第二個 difference 先講埋第二個 difference 先，第二個 difference 就係、是，喂，佢唔戴口罩喎，成班阿長毛嗰個成班係唔會戴口罩， 係人都認得阿長毛啦，古思瑤嗰啲係人都認得。 咁你又戴口罩，又要使用暴力， 我點知你係邊個啊，大佬？最簡單嘅嘢，我點知你係代表咩組織先？ 哦、 啊，係咪你又冇身份，又冇成一班戴口罩嘅人，然後就叫人喂。坦白講啊，出嚟搞政治，你揸住支麥講嘢，你要人哋認得你，人哋先會信你嘅。 同埋你， 如果你戴住口罩講嘢，坦白講，邊個會相信你先得㗎？喂，大佬，今日出得嚟社運嘅香港人已經唔係傻仔傻妹嚟㗎啦。 仲有啊，你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嘅。你去咗人哋嘅場，你戴住個口罩，你係乜人都得嘅。我點知？即係嗱。講真的，你係可以而家有幾個 possibility 啦，你可能係嗰啲過去嘅所謂激進本土派 ，which 阿 Lens 話唔似啦，即係睇都未見過噶啦。你有可能係嗰啲所謂嘅中共嘅滲透分子喺度嚟搞局。 你有冇睇路透社？ 你乜人都得 過。今個禮拜嘅報導啊， 啊， 路透社今個禮拜即係 Reuters 嗰個新聞就係講緊security wing 啊，警隊嘅保安局復活之後用咗乜嘢手段去監視嗰十幾個涉及本土派同港獨嘅團體啊？ 嗯。 喂，以前 security wing 做嘢，我喺平一傳媒嘅年代，我做過一個故仔嘅橋石訪問香港，我就同阿長毛夾，就係、是、跟蹤保安部，即係當時叫政治部，九七年前，港英政治部嘅人點樣跟蹤長毛，即係佢，我就係黃雀，佢就係螳螂，佢哋去跟長毛，我就喺後邊跟佢哋。呢、這個故仔係收尾喺一周刊出咗嘅、所以我係絕對認得曬嗰班人嘅。點解？他哋唔係屬於呢、這個狗仔隊咧，我哋叫刑事情報科咧，係因為刑事情報科都有分佢哋嗰個嘅環頭嘅，但係呢班人咧係完全跨境區嘅，喺、九龍又見到佢，喺新界又見到佢，喺呢、這個香港島又見到佢哋。咁收尾我攞曬啲相去問警察公共關係科，係唔敢認嘅。我問佢呢啲係咩人？點解不斷去出現，不斷去監視梁國雄？喺唔同嘅地方，包括私下我約梁國雄飲茶。特登裝佢哋嘅，影曬佢哋嘅，其實，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政治部復活其實有兩種手法，據我所了解，一種叫做 offensive 嘅手法，一種叫 defensive 嘅手法。defensive 手法就是 surveillance 監視，有重要活動嗰陣時候就派人去錄影，甚至係偷影，用刑事情報科嘅方法去索料。offensive 嘅方法派人入去你嘅組織嗰度，收集你嘅情報。呢啲記錄而家喺倫敦嘅 National Archive 有嘅。當時我睇過嘅 National Archive 而家公開嘅，連阿 培侨中学啊，吴康文开会讲乜啊？政治部的 file 啊，系写晒嘅逐句，即系话喺培侨校董会里边系有佢嘅人喺里边嘅，系1960几年嗰阵时啊。你而家睇下嗰阵时，而家我谂而家唔公开啦。我睇嗰阵时系公开嘅。你记唔记得当时签署呢个政治部个档案啊？培侨校董会嗰个 archive， 嗰个 M 字我认得就系麦理浩。麦理浩当时就系派驻香港嘅政治顾问。before 佢1972年嚟香港做總督之前，個大草 M 字我認得，就係麥理浩簽嘅。 而家更加惡劣啦，即係港 英全部復活，有過之而無不及。 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咧，頭先講即係港英政府所做嘅嘢，我都仲尚可理解嘅。呢啲都係屬於一啲嘅叫做咩行為咧，都係一啲叫做政治上面嘅一啲你可以理解 可以預知到佢會做嘅係啊。 但係而家咧，你睇到回歸之後咧，佢使用黑社會。 嗱，你睇到咯， 你使用黑社會 嗰時，你睇到咯， 係啦。咁咧，佔王嗰時係啦， 清場嗰班友咯。 你而家睇到呢一班人，如果舉例啫，如果佢根本就唔係所謂嘅激進本土派嘅時候，佢另一邊嘅可能性就係話，其實就係建制派嘅勢力裡面咧，包括政府嘅勢力裡面咧，去做呢啲咁嘅搗亂工作。個效果就係希望咧，就你哋以後咧，啲人咧出嚟遊行啊，出嚟示威都會有咁嘅心理負擔。喂！可能會被人搗亂啊，咁於是喂唔好啦，唔好去啦，隨時可能被人揼啊咁樣，有呢個可能 好多嗰啲嘅，即係冇經常參與社運嘅人，冇見慣呢啲場面嘅，咪最後尾唔好留低咯。 啊， 係咪唔好參與佢哋啲活動，唔好參與討論咯咁樣。 或者喺呢個報紙廣泛報導之下，咁啊市民又覺得，唉，而家香港好亂啊，真係都係最衰你呢一班搞遊行示威嘅人啦。 嗱，但係今次就冇效果啊？點解咧？我翌日咧就去呢個便利店買嘢，跟住一見到兩大報啊！好少發現兩大報的頭版新聞撞頭條啊！跟住真係都要同阿肥佬禮講聲啦，東方嘅頭條起個題就遠遠好過蘋果添。真係噶，所以我就係話咧，嗱呢單嘢就係你搞到最後尾搞唔亂當就係咁嘅原因啦。因為你嘅民氣夠、民憤夠咧，你就睇到咧嗰、那個啲人係唔會因為嗰件事。我先頭以為啲報紙會攞臨尾呢件事嚟做大佢啊！點知我第二日我發覺咧，即係一係就唔報，或一係就內文一則。但係報嘅咧，兩大呢、這個即係銷量嘅報紙咧，擺上去咧都係嚼林鄭嘅，都係，仲要嚼到好行添啊！係 因為咧呢一單嘅即係賭萬億落海呢件事咧，呢、這個阿大賭月娥咧，事實上嗰、那個你好難，你好難去 好難說服， 好難說服到一啲、 啊。 我嘅意思係香港市民啊，香港市民嗱，而家咧阿林凡定係邊個啊？陳凡。陳凡咧，好似講就話，哦，其實都好大部分香港人都係支持嘅。 唔係大賭月娥就今日開行政會議之前就縮翻條鋼啦。 啊， 就係話其實大家唔好 focus on 1700公頃，1000公頃都得嘅咁。 但係縮啦， 係啦， 縮啦。 咁跟住咧，幾多錢咧？佢就唔再講啦。佢就話咧，呢個數目咧，其實咧就好多人咧都係誤會，甚至係有人誤導。咁我想問一下，你既然喺施政報告提得出嚟一個咁重要嘅文件裏邊？講到明係呢個未來香港嘅願景，點解可以又由千七又變翻一千咧？然後跟住幾多錢？嗱，既然你政府吹風喺當日發展局吹風，我當黃偉麟出嚟講啦，私下同記者講，都最少都走唔甩噶啦，4-5千億。好啦，你話唔係4-5千億，咁係幾多咧？喂，你唔可以開口中喎，大佬，我哋可以開口中啫喎，大佬，你係行政長官嚟嘅噃，你唔單止向民意負責，你仲要向中央負責嘅喎。如果你提出一個20几年影響香港咁深遠嘅一個，人工島計劃係嘛？而竟然你連心中個數係幾多你都唔知嘅話，呢、這個叫瀆職行為。 喂，你覺唔覺得好玩泥沙咧？而家即係呢一個成個嘅人工島個方案咧，由林鄭月娥突然之間就將嗰個嘅土地 土工小組 擺埋一邊，突然之間喺個呢一個嘅 施政報告 都提出嚟，咁又唔係好詳細資料嘅喎。至於好多數字都冇嘅喎， 佢彈弓手嗱，佢而家咁樣，人哋就 跟住咧，人哋問佢先話五千億走唔甩， 即係咁，人哋駁佢話你鐵頭功啊嗱，佢話我係金剛腿喎，跟住你話金剛腿啊嗱，駁佢只腳，佢話我係鐵頭功喎，佢而家就係咁啦。你跟住你問佢喂，1700公頃點嚟㗎？哦，1000公頃都得，跟住你問佢喂，唔係10000億咁係幾多啊？哦，呢個係願景嚟嘅，可以隨時可以變嘅，分期進行都得嘅，分幾多期啊？唔使知嘅喎，喂，咁你玩晒，屌你做啦，真系。 其实咧， 我嚟做你个位，你嚟做我主持人啦。 我话俾你听啊，一个数字已经可以拆穿林郑月娥依五千亿 走唔甩呢句説話咧，我話俾你聽，一萬億、一萬五千億都走唔甩，因為點解？你諗下嗰啲佢所謂嘅沙擁落去嗰個嘅叫做嗰啲嘅 填沙， 填沙 係啊！ 啲人都話要咩啊？兩億一公頃，兩億一公頃，一千公頃就已經係兩千億，淨係倒沙落海啊，大佬！淨係倒沙落海兩千億，唔計其他嗰啲嘅咩？你起樓啊、公路啊，你話五千億？ 嗱，我懷疑呢個就 top down 嘅，我就索過嚟㗎啦。其實好多我認識嘅以前喺啲局嘅 A.O. 咧，對呢件事係不知情嘅。 嗯， 以我理解咧，施政報告係點寫嘅咧？施政報告起碼三上三落，三上三落咧就係咩咧？就係你叫我哋叫 call return， 就係話發個 email 俾所有嘅政策局。幾時幾月幾日，大家要將來年嘅新嘅 initiative， 即係新嘅政策咧，就交俾特首辦。 嗯， 好啦，咁就由下而上嘅。 嗯，係啊。 咁然後特首辦收集咗之後咧，就睇完一輪之後咧，就開會啦，同逐個局開會傾摸底啦，睇下邊一樣係真，邊一樣係假，邊啲真係做，邊啲唔做，然後排個 priority， 跟住先至諮詢政黨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另外一邊做嘅嗰啲就係、是 嗯、 最重要，反而係內部嗰啲嘅局裏邊嘅 AO。那些政務官那些才是掌握具體政策的人、 嗯、 但是如果當那些人都不知情的時候，這個東西就叫閉門造世界。為什麼我說不單止閉門造居，是閉門造世界。現在最恐怖的是什麼？喂， Donald Trump 為什麼要跟中國打貿易戰，是人都知道，因為整個共和黨的右翼抬頭嘛，鷹派抬頭嘛、嗯、但是林鄭月娥有幾大政策急轉彎是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 道為什麼、啊， 而佢自己又 上一階段個局又唔係咁講嘅，佢又冇出嚟解話喎。呢個先香港今日管治最大嘅問題係咩？就係、是、如果你係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嘅話，喂，你連共產黨都及唔住啊！而家係好簡單，陳肇始啱啱上個月講緊電子煙嘅立場， 嗯， 突然間喺施政報告出嚟話全面禁絕電子煙， 嗯， 喂，咁我信邊個先？如果我做生意嘅話， 嗯， 喂，你梁卓偉嗰班醫學界嘅人，你出嚟反對電子煙，大家都知道啊，你醫生。係嘛？你就係政治正確啦，所以一定要反電子煙啦。好啦，如果我係煙草商，大家都明白禁電子煙嘅客觀效果。好多人話：喂，傳統 Philip Morris 啊嗰啲都有做電子煙，對唔住，佢哋有做，但係更加大嘅電子煙供應商唔係嚟自傳統嘅煙草商。 嗯， 你同我都可以搞嘅，其實嗰啲咩 Panasonic 啊、Samsung 啊都有嘅、 嗯。 因為嗰個電子煙你知道其實係電子產品嚟噶嘛。 嗯， 嗰、那個根本唔係煙傳統煙草產業嚟噶嘛。 嗯， 即係個發熱絲啊、個電池啊嗰啲嘢。嗰啲先係最關鍵嘅嘛 ，electronics 嘅嘢 係啦，嗰、那個精油就唔係最重要嘅、嗯，其實精油可以係任何人生產，嗯、但係生產嗰支煙嘅硬件嗰、那個先係一個產業。 嗯， 好啦，禁絕電子煙嘅效果第一時間最有利嘅就係國際煙草集團。 嗯， 我想問一下政府一個咁重要嘅政策改變，你唔好同我講醫療，我而家唔係同你講醫療，我係講利益輸送、嗯。你突然間推翻一個局嘅決定，冇程序嘅喎，坦白講，同當年推翻東北。發展用官地收回條例是一模一樣， 嗯， 係咪？你諗下，四叔、新世界、新鴻基全部喺東北落曬釘， 嗯， 兩個月前上立法會仲係發展局長嗰陣時候就話用官地收回方式以杜絕官商勾結，兩個月後做咗政務司司長嗰陣時候，跟住就陳茂波就話用公私合營，而家咪出台咯， 嗯， 而家施政報告咪出台咯， 嗯， 就改埋個名添。就費事俾人及，就叫做共地土地共享喎、啊。 嗯，好好名， 好好聽啊！真係 共享先咩 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係 啦，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喎、啊。喂，你而家香港嗰個決策嘅封閉同埋嗰種嘅隱藏嘅利益，呢個先恐怖啊！我話俾你聽，唔係話個政策填海係分幾多年，嗰、那個財政預算係咪用光香港人嘅儲備、 嗯？ 我第二樣講，除咗電子煙之外。其實很多人未辣到呢樣嘢嘅就係隧道分流。 嗯、 如果揸車嘅人，你真係興過辣雞嘅，無厘頭就將呢個紅隧由20蚊加到40蚊。 嗯， 美其名就係逼人用西隧，都不得止。 東隧都要加喎、 啊。係啊，因為逼人用西隧啊嘛。咁、 啊、 好啦，西隧就減價，咁你話好啊，都逼到啊西隧減價。但係西隧減價嗰啲錢係我哋俾， 用公帑， 公帑去補貼西隧減價。 好啦，減20蚊，政府就俾20蚊佢。就是咁樣， 但係佢個流量係增加咗幾倍嘅喎、 嗯， 因為紅隧加價就焗咗啲車過去嘛， 啊、 即係話而家每日假設係30000架次咧，將來佢每日係60000架次或者100000架次嗰陣時咧，佢收嗰個錢係冇少到嘅喎，因為政府會將多咗出嚟嗰個數目 冇俾翻佢噶嘛，即係佢減咗價嗰個數目，譬如佢由80蚊減到60蚊，咁嗰20蚊咧政府要俾噶嘛，而乘以每日10萬架次，你諗下。佢無端端發到豬頭喎，真係。 佢就美其名係咩呢？而家政府美其名就話：，我要分流啊，分流啊，令到咧可以社會嘅成本可以降低啊，即係話嗰啲嗰啲嘅大家輪嘅時間，即係輪過海隧道嘅時間可以減低啊咁樣。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明白咧，依、這個西隧嗰個歷史咧，你就知道1993年嗰陣時候咧，用叫 BOT 呢一個咁嘅形式興建，就是、Build, Operate, Transfer。 BOT 咁即系话 建造营运与移交 系啦，咁即系话咧，俾30年嘅专营权佢，30年咧就 suppose 你可以做到啲咩咧？西隧你可以有一个嘅利润保证，但系你透过加价，你透过加价 ，OK， 你可以加到嗰个价 钱，嗰、那个价钱， 但系佢唔 guarantee 你有几多人用， 系啦、啊，你可以加价，如果你个利润去唔到嗰度咧，你用加价嚟去达到你个利润指标，好啦，呢、這、一个30年嘅经营权就去到2023。 就 屆滿啦，完結啦，就要 transfer 噶啦 ，transfer 俾政府噶啦， 政府就 政府 收回噶啦， 就收回，即系同呢個港誒呢個 洪水一樣， 一樣嘅，東水一樣嘅。好啦，個問題喺呢一度咯，我話最大嘅問題喺度，喂，你林鄭月娥因咩事咁頻臨，要喺佢個專營權期滿之前，猛咁希望可以俾佢賺多啲，賺多啲咧？ 方水佢賺唔夠， 我真係好，我唔明白喎呢樣嘢。 真係解唔到話嘅，我問 你作為政府 運輸局啲官員係解唔到話嘅。我話俾你聽，因為佢呢個 scheme 頭先所講嘅三隧分流推行係2020， 嗯，2020先係啊， 3年點解要咁樣去益西隧嘅大股東？我諗極都諗唔明。3年好啦，如果你同情地理解，即是说他2023可能会延续西隧的专营权，继续给回现有公司。 但为什么要延续他呢？ 为什么不收回呢？收回之后不是划120蚊？ 划120蚊，喂，大家都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能够 最能够服众 分流的啦， 是啊， 最能够用一个叫做最容易最 efficient 可以做到分流效果的啦。 不是等了3年了，喂，等了20几年了、 啊、 你问我西隧等了20几年为什么？好了，跟住我就手痕走去炒炒西隧，而家好多人仲以為係中信泰富擁有西隧，而家佔50%股權嘅單一大股東叫做港通控股032 number 叫032，大家上網揾到噶啦。個老細叫做重慶李嘉誠，叫做張重橋，人稱阿春，張重橋同政府高層官員十分之熟嘅。好啦，跟住我再睇一睇張重橋，我就記得啦，當日。竟然你換地裏面、林鄭月娥是發展局長，這個我是在香港2019年的偵查報道裏面 follow 這件事，就將為了所謂保育竟然你這個張重橋，就在這個華媒大王姓邱的家族買了回來，用離岸公司買了回來之後就剝爛竟然你、你記不記得打爛那些琉璃磚、那就群眾譁然、就逼政府出來保育啦、好了，當時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就很打得了，就說我要買下這個景賢里這樣、就跟這個張重橋就達成了一個換地協議、就在隔離司徒拔道一幅很漂亮的綠化帶的地裡面給他建了4棟別墅、就換了這個景賢里回來、哇，很打得很打得，大家鼓掌。去年大家上香港01找一找偵查報道，司徒拔道呢四座住宅轉咗入去張重橋個人名義嘅公司下邊啦，已經。資產暴升19億，佢換咗幅地，竟然你嗰幅地換翻嚟呢幅地起完豪宅之後係升值啊，比起當初竟然你啊嗰個市值啊，係升咗19億啊，大佬。我想問一下瓜田李下，我都公開講做特首係咪應該避嫌咧？我唔係指控你有咩利益。不過，如果喺竟然你呢件事裏邊，你同張重企業有呢個瓜葛嘅話，喺今次西隧事件裏邊，你係咪應該避嫌，而唔係主動 top down 去提出一個咁嘅方案，要運輸局去執行咧？嗱，我叫立法會議員反對嘅，我同阿 Gary Fan 講咗嘅，我唔係話懷疑佢個人有咩利益，但係上次竟然你事件已經有人嘈嘅啦，已經係19億啊嗰度。你今次西隧，你解唔解釋得到2023年？專營權協議到，而你竟然在2020要提出一個這樣的方案呢？你說服我，我願意放棄我的立場。 但是如果你解釋不到的話，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立法會議員是會支持一個這樣的方案。 但是其實我再說啦，這個的所謂的如果想分流呢，即好像林鄭月娥所聲稱的想達至那個目的呢，減低社會那個成本呢，其實是一個方法的，就叫提早收回專營權。 買起佢咯， 是啊，買起佢咯。嗱，呢一樣嘢咧，其實咧就唔係先，唔係香港，即係唔係香港獨家嘅，因為咧之前咧其實深圳都已經有噶啦，即係買起嗰個嘅隧道，然後跟住即係提，應該係提早收翻嗰個專營權。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就唔係咩嘅特別嘅事。如果你真係想達至你所講嘅政策效果嘅時候咧，其中個方法就係咁樣。 唔係，好多人仲以為西隧係中信，其實西隧已經唔係屬於中信㗎啦。西隧中信撲水嗰陣時候就賣咗俾九倉，九倉而家再賣咗俾港通控股。係屬於呢個重慶李嘉誠㗎，其實係。所以好多人冇懷疑到，咦？我一睇重慶李嘉誠，一睇我就諗起，咦？嗰陣時2008年定乜鬼嘢咪發生過呢個警賢里事件嘅咁樣？ 即係都係中字背景啦，佢或者佢唔知道會唔會係都係。代理人啦、啊， 佢有幾間香港嘅上市公司嘅，其實除咗032，就好似仲有咩裕泰地產啊嗰啲，咁都係長袖善舞啦，可以咁講啦。喺政即係面對政府嗰陣時候就長袖善舞嘅商人，就唔係李嘉誠噶啦，而家已經，就重慶李嘉誠啦，就唔係香港李嘉誠噶啦，香港李嘉誠就直情係敗走添啦，要即係賣得嘅就賣啦咁樣。我估就下一次就輪到嗰啲。中央想要嗰啲噶啦，電廠啊、碼頭啊嗰啲都要買噶啦，其實係嘛？懷璧其罪啊嘛，你袋住嚿玉周圍行喎、啊， 所以咧，我覺得就好似我哋之前講嘅，而家最大嘅問題咧，香港政府嘅政策施政咧係 喂冇一個循程序啊，真係 冇程序啊！ 你由下而上，起碼就係你公務員攆過嗰樣嘢咧 ，AO 攆過嗰樣嘢，我唔相信佢哋係會明顯，因為佢係集體決策噶嘛。AO 去討論嗰樣嘢嗰陣時，佢唔係一個人決策嘛。但是如果那樣東西是閉門造車就很大鑊，我覺得是。不是瓜田李下，就算你是很公正也好，你看不到公正 to be seen justice， 你其他公眾是看不到嘛。 所以呢有一樣東西就是你現在說、三個 隧道分流這個計劃呢，而777竟然說這個已經是最佳方案，我看不到最佳在哪裡、啊、特別在我們香港市民的利益的角度，我有咩最佳？最佳而家系西隧嗰度，佢就最佳啦。對於佢嚟講啊，張松橋，我哋香港市民有咩最佳啊？嗰兩條嘅隧道又要因此而提高價格，嗰啲嘅司機 就司機無端端就明明俾開20蚊嘅，而家仲開紅，喂，仲有喎、啊？你以為紅隧同西隧可以真係 100% 互補咩？大家個道路網係唔同嘅，大佬啊！ 喂，我用開紅隧，我要一定繼續用紅隧，我又夾硬要俾多2蚊，你係20蚊。 咪同埋，如果我出呢邊，我係要去中半山嘅，或者我要向呢、這個北角半山進發嘅，你叫我唔用東隧，用唔用紅隧，要用西隧，唔合理嘅喎，真係。所以我就話唔係 100% 互補嘅喎，咁何來有即係點解要 justify？ 你紅隧出去九龍嗰個位置，同埋西隧出九龍嘅位置已經唔同啦，兩邊。 譬如我去傳統尖沙咀商業區嘅，我點解要用西隧啫？所以我話你，如果你咁樣諗翻轉頭咧，呢個係第二荒誕。第一，電子煙忽然推翻陳肇始嘅立場；第二荒誕就係呢個咁嘅分流，從來冇聽過，從來冇聽過。然後突然間由施政報告裏邊，然後講出嚟，跟住你又發覺原來喺警賢里裏邊，佢係同呢個張松橋係交過手嘅。咁我覺得就真係瓜田李下。好啦，跟住翻去填海呢壇嘢，我覺得好多人就話呢個會唔會係一帶一路模式？絕對係。你問我。究竟是董建华夹佢定系咩咧？董建华咧，坦白讲，佢都俾人夹爆咗啦，因为佢400多亿就卖咗佢百耶嘅呢个东方海外啦，名副其实嘅败家仔啦，已经系、东方海外集团就系断喺董建华手上噶啦，其实系 OOCL 啊，呢个曾经啊系世界里边第七大嘅航运公司。好啦，佢系冇能力去夹嘅，佢都系 keeper 嚟嘅。你见到何志平你就知啦，系嘛？就算卢长安咁样感冒入院香咗。佢都無能為力嘅，其實我覺得佢都係一個全壞人嚟嘅啫。咁究竟乜嘢人去叫林鄭做呢樣嘢？你睇下曾鈺成嘅反應就好奇怪嘅噃。曾鈺成話土工小組冇傾過嘅噃，係嘛？大家都感到好詬異。睇隔今日黃遠輝出嚟嘅反應 都係啊， 係同周永新一樣嘅喎。佢嘅潛台詞就係話：屌，我想 Q 一拆船啦咁。 啊， 係咁嘅喎，其實係。 啊這個啊這個啊、黃遠輝的講法就是說，我們一直來講就是研究一千公頃而已， 到現在 到現在我們都是一千公頃，我們的 report 裡面都只會是一千公頃，我們也都不希望政府會拿我們，譬如說舉例一個 report 裡面呢有很多人支持一千公頃的填海，他說我不希望你拿這個支持率你去支持你的一千七百公頃，是兩回事來的。 是啊，他說兩回事來的， 是兩回事來的。 那所以就林鄭今天就彈弓手了，就縮回就說、哦、第一期一，記住啊，分期進行第一期一千，這些又是古惑嘢嚟嘅，就是那些嘅語言藝術嚟嘅。 嗯， 分期進行第一期一千，第二期可以是加多一千的嘛。 不是啊，你好奇怪，而家林 鄭點解你不開誠布公？ 林鄭月娥講嘢已經不似一個 A.O. 啊，以前嗰、那個即係你三年 A.O. 經驗咧，你點會咁講嘢？包括咗頭先我哋講嘅就話五千億走唔甩。你依個係咩嘢嘅 乜嘢講法 嚟㗎？五千億走唔甩咩意思啊？ 走唔甩即係咩意思啊？ 咁即 係 幾多錢啊？好啦，第二頭先講啦，一千公頃先咯咁樣，咁七百公頃幾時啊？又冇嘅喎，冇 timeline 嘅喎， 同埋講到好晦氣嘅，其實今日佢 啊， 你中意點講就點講啦，你哋 啊， 喂，大佬，身為一個行政長官。佢而家已經係不斷發晦氣嘅啦，打風叫人翻工之後俾人鬧，又話哦，你揾我出氣咯咁樣。喂，大佬啊！即係我唔係想侮辱女性，但係你唔可以用一種嘅家庭主婦俾人屈你代咗呢個買餸錢咁嘅態度去回應公眾。大佬呢個公職嚟㗎，你唔係對住你老公講嘢啊，大佬係咪先？你 proper 少少好冇？你出嚟講嘢充滿住一股怨毒之氣，即係我唔明。如果係咁樣嘅話，香港嘅決策咧係會越走越窄嘅，佢會變成係比梁振英更惡劣嘅特首。點解啊？因為佢對民意有一種怨毒之情，覺得你班友我咁樣圍你，你班咁樣插我，仲要上街，係咪話我同埋我咩話？嗰、那個女仔舉住個牌寫住倒你老母，係嘛？跟住阿 Lance 就話佢係中共流羅，專呃阿婆。跟住我哋有個聽眾講嘅佢話中共流羅阿婆呃阿婆，呢個先啱我覺得。咁咧就讀一讀啲人名先。今日咧就好多嘅聽眾咧都有。霍阿金啦， 幾多人啦、啊、今日、 啊、？Desmond Chiu 啦，我見到就 Candy 犀利啊 ，Candy 破紀錄啦，七八八， 哇， 有二頭啊，跟住阿 U Len 就一一八，咁咧就大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嘅 Betty 啦，阿 Kim 啦 ，Low Kim 啦，就 Sabina Tang 啦 ，Vincent Low 啦 ，Horace Leung 啦，Danny Au 啦。K.C. Chow 啦 ，Anthony S.F.C. S.F.C. 證監會啊，小心啊 ！Terence 呢個一定要多謝啊 ，Terence 係常客嚟嘅，仲有係通常最先捐都係 Terence 嘅。咁咧就好多喺遊行裏邊我都見過嘅，其實即係喺星期日嘅遊行或者星期六嘅呢個網聚咧，我哋請咗李卓仁同埋阿小麗上嚟網聚咧，咁好多我哋嘅即係捐助者咧都有出現嘅，咁所以就。再一次多謝大家，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繼續。 今日我係特登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嗰啲飲食天王現金券嘅，我喺網度咧就已經賣咗幾年噶啦。咁今年咧就係即係非常之昌盛嘅。其實喺我哋啲實體店或者啲網就用一個折頭就俾咗啲現金券我哋。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喺個網度或者實體店嗰度買嘅現金券咧就係咧當現金用嘅。它的限制是非常少的，不是沒有限制，譬如說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的，就我們會寫明的了。今年我們搞了很大型的頒獎禮，35個招牌的城市，300多間城市，有傳統的酒樓、日本菜、韓國菜、茶餐廳、泰國菜，因為有300多間，其實一定有一間在你附近，吃廣東菜的有十幾間美心可以去的，生記、稻香集團、聚福樓金閣、金行香、富豪酒家、阿翁鮑魚、海底撈、小肥牛、半島漁港、阿翁火鍋、茶餐廳有金記冰室、泰國也有泰國人海南雞、泰豆、泰國、有煲仔王，一定有一間在你附近。而你省到錢為何不做呢？直接上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会员，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联络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实体店，或者上网咧其实都可以买到嘅。